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中国人准时吗？中国人到底准不准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于是我问了好几个朋友，他们给我的答案也是要看情况。如果有正式的活动，中国人很准时，甚至太准时，以至于提前到达，比如上课、上班、请客吃饭、公司举行会议，或者刚刚认识的恋人约会。在这些情况中，人们互相不是很熟，为了让对方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情很重视，所以一定会准时到达。有时候，为了防止迟到的尴尬，人们宁愿提前到达。在学校，上课迟到是很严重的，小学生最怕迟到，因为迟到就要被记下名字，然后说明原因，老师可能还要找家长谈话。上班迟到跟家长没有关系，但是跟你的薪水的关系肯定不小。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请你全家人吃饭，如果迟到就是不给人家面子。公司要开会讨论新的方案，除非你是顶头上司，否则就不要犯懒。当然，如果是非正式的活动，就不需要很准时。朋友聚会或者全家人一起吃饭，只要你别太晚出现，一般都没有问题。在交通方面，中国的火车基本上是长途火车，人们必须提前购买火车票。火车一般准时发车，准时到达。中国的飞机和全世界的飞机都是一样的，大城市的飞机场都离市区比较远，所以你一定要找好交通工具，计算好时间。在城市里，地铁和公交都没有准确的时间表，但是一般五到十分钟就有一班车，要坐多久，你只能自己估计了。由于中国的城市相对比较大，坐地铁或者公交车要花不少时间。我在北京常常有坐公交车坐一个多小时的经历，还真是挺累人的。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 Yu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